南朝鲜的全国教职员工会，简称全教会，被傀儡保守逆极集团强制列为非法组织后，努力实现合法化，其斗争在各阶层的积极配合下日趋激烈。朝鲜教育文化职业同盟中央委员会发言人15号发表谈话，对南朝鲜全国教职员工会坚决清算崇外卖国、法西斯独裁的基笔，实现社会的正义和民主，恢复合法权利的正义斗争表示了支持和声援。谈话指出，全教会是一个维护南朝鲜的初等、中等、高等学校教职员权利的团体，一直要求实现教育民主化、改善教育环境、加强统一教育等，并为反对傀儡当局的反动教育政策、教育青少年学生具有正确的历史观和统一意识而展开了积极斗争。李明博、朴槿惠等保守集团把全教会当作眼中钉，从各方面阻挠和镇压全教会的正义教育活动和民主化运动，还有恶名昭著的维新法西斯独裁者的后裔臭娘朴槿惠，竟然把合法组织全教会定为非法工会团体等干出了妄动。南朝鲜的现任执政者慑于全教会的强烈斗争和社会的压力，曾在总统选举时承诺要实现全教会合法化，但如今却予以回避，来激起了南朝鲜各阶层人民的愤怒。因此，南朝鲜各阶层都对全教会强烈要求社会自主化和民主化的正义活动表示大力支持，并参加全教会实现合法化的斗争。谈话强调，全教会认识到教育工作者的真正使命和义务，为南朝鲜的社会变革和民族的未来愤然而起，展开正义斗争，他们的斗争一定会取得胜利。